门，开门呐！到后窗我看看去。 开门！ 哎！ 姓何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谁让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？你们看，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嗯，不好了，胡素芳来了， 啊， 快走， 哎， 快， 哎， 快走。 圈套，大婶儿，大婶儿， 啊！莫非他们要烧仓库？啊！ 仓库里烟雾腾腾，像火冒火， 走吧， 你说说怎么回事？ 对呀，宋四郎，你说呀， 说说吧。 你们问他。 蓝天花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 哎呦，大队长啊！跳心要惊，铁锁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浓，账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哎呦呦，我的妈呀，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宋方姑娘，她在行凶。 是啥呀？啊 灯， 屋里 这么说是你先来的？ 是我先来的。 哎，那你干嘛去了？ 哎， 祖芳 啊，给我。 我那个小丫头骗子， 胡素芳， 你自己干的坏事，你还不能冤枉别人？你冤枉我这好人呢？我 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哎呀！队长啊，队长太太，你可得给我做主 啊！你还不能干吗？你上来！我决定了，撤他的职。 你看看，不是

买鸭食 啊？是啊，什么时候去 啊？明天一早去，天黑以前赶回来。有才呀，快去准备准备吧，快去啊！有才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去吧。 好好好，你们谈啊，你们谈。 认错人了吧你？ 啊，何支书，您吃点饭吧。啊、 不，我吃过了。 啊，广清啊，哎，你们坐着啊。 好， 坐着。 有才，来坐吧。 不，您坐吧。 坐吧，有才， 坐 来， 坐。 有才， 哎， 病好一点吗？ 吃了两副汤药，好多了。 家里边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 哦，没。没有了， 有困难就跟我说。 真没有。 看不起我，我自己

难把实话谈，趁瘸子的生断痕，跟会计有勾连，他们手一把张大圈，小陈装上一手之天，今晚对我到永安，沉默了道主会吊穿，我若依他把坏事干，犯罪一定坐牢监，我若不从他的冤，这个瘸子的阎王不能宽，前有罪后有险，真是进退两为难，千不愿来万不愿，只愿我甘小便宜受牵连，坑了公社害了自己，我的一家不还人，对不起宋方姑娘把你送，对不起何书记一片的好心田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天，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，陈家辈辈终成庄稼汉，为什么陈有才我便吕布黑心肝，鬼门关上无活路，我若沉默了他好似坠落万丈深。害了自己再害别人，我不能再和他们走下去了，我要把这船道中撑回去。 哎，来说啊，不舒服了，来喝杯酒挠挠就好了。 有才，咱们可是患难与共，有福同享啊。哎， 瘸大爷，当初是您用酒把我灌了个够，那是我思想糊涂才做了那件昧心的事儿，到如今我求求你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家老小一条活路吧。 有才，何文进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姑苏方查粮仓，听命令，这粮食若是落在他们手，他只怕当三人性命全丢。 什么活路不走，走死路，马到悬崖也要回头，倒不如还粮种坦白自首。为什么活路不走，走死路，马到悬崖也要回头，倒不如还粮种坦白自首。邱书记和乡亲把咱宽留， 胡总，咱们万事皆休，不然的话， 王熙，有才，再替我们干这一次，以后不找你了， 一次也不干了。 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 不， 住手！小心！ 哎呦，好，王熙，打得好。把他拖到船上去，等姓何的来了，让他们三个人同去游龙宫。 快去！ 哎呀，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 好啊， 船上有人了， 这可真是强盗碰上打劫的了。什么人？ 我。 你是谁？ 何文进 啊！ 干的好事， 我他妈跟你拼了。有才，有才， 广清，怎么了这是？广清，哎呀，广清，你这是怎么了这是？ 怎么了？贪图小便宜上了坏人大当了 啊！ 老何呀，请组织上处分我吧。 广清，哎，你的问题组织上会做处理的。 哎哎， 有才，你做的对呀、啊， 何书记。乡亲们，咱们的道种有的是啊，湖边上装满一船，陈家门楼的地窖里还有三千多斤呢。 陈 经营， 就是、 偷盗。

团去找陈王，委屈他人能伸冤，夜雨桃城无下云凉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真被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成呀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成很多啥苦啥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间的战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